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。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步入快车道，异地就医现象将越来越普遍。为深入解决北京大医院看病难问题，方便居住在三河燕郊的几十万北京居民就近就医，自2017年1月5日起，在三河燕郊居住的北京居民可以在燕达医院使用医保卡直接结算。 爱生活，爱健康，燕达健康资讯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。燕达医院位于北京东燕郊开发区，是三河市唯一一家医保新农合定点的三级综合医院。健康热线400-898-1120。生活新资讯，音乐好心情，音乐经典动听，资讯新鲜实用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品味1033，越来越动听。 如果说你觉得最近的生活过得平淡无奇，没什么兴趣，很有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。第一就是最近没有怎么读书，第二就是最近没有怎么体育锻炼。最不爽的时候呢，肯定是你既不怎么读书又不怎么锻炼的时候。所以呢，在新的一年开始还没多久的时候，告诉自己多读书多锻炼，就从每天每一点每一滴做起吧。这里是品味1033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我是雨婷，每天早上7点到9点都会在这里陪伴大家，开启全新的一天。问候各位早上好。 而且我说话有些倔，还等你慌张有胆怯，是否我转身偷偷窃笑，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。我向来做事有些倔，找明白无辜像出血，难得你耐心把爱锁定，在无人天亮中将我拒绝。再宠我一些，再管我多一些，我喜欢撒娇的感觉。再宠我多一些，再管我多一些，我还你一万个热烈。而且我说话有些倔，害得你慌张有胆怯，是否后转身偷偷窃笑，看来你真把我当成一切。我向来做事有些倔，想平白无故想出血，难得你耐心把爱锁定，在无言退让中将我拒绝。再宠我多一些，再管我多一些，我喜欢撒娇的感觉。再宠我多一些，再管我多一些，我还你一万个热烈。再宠我多一些，再管我多一些，我喜欢撒娇的感觉。再宠我多一些，再管我多一些，我还你一万个热烈。 起唱吧。再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做些什么？如果人生既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？等待一个时间，决定摆脱所有的困惑，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。是什么？如果人生既定的规则怎会有颜色？ No, 等待一个时间，决定摆脱所有困惑，出发就在你和我都向往的生活。

每一次听一首情歌的感觉就好像吃了一块甜甜的巧克力。当然你知道吗，现在有一个更让你可以多吃巧克力的理由了，就是最近某大学对多名咳嗽患者展开的研究后发现，巧克力当中的可可碱能够舒缓咳嗽，同时呢，巧克力的粘性更强，它可以对喉部神经末梢形成一个保护层，这和蜂蜜还有柠檬的止咳原理相同。正确的吃法就是把一块巧克力呢含在口中，慢慢的吮吸融化，再慢慢的咽下，这样止咳效果会更加明显哦，不妨试试看。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，我不会发现我难受，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。如果对于明天没有要求，牵牵手就像旅游，成千上万个门口，总有一个人要先走。怀抱既然不能逗留，何不在离开的时候一边享受一边泪流。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温柔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 不舍就永远，永远太遥远，却现在

想出去淋雨，最好生一场大病，能不能临阵远生接受你的关心，爱要开始可能需要一点奇迹，心诚则灵，情似我爱情，如果能选择拥有一种爱情魔力，希望你只用我的方式去爱你，过去各自经历，那些委屈就放在心里，不必再提，故事总有结局，何时爱何时去，过不尽也不能预告说明，我也伤过心，也有点恐惧，但还是不想放弃，故事都有曾经，我总是有忘记，多少次受过惨痛的教训，就算有甜蜜一样会离去，我还是愿意去相信 精选高粱、小麦、玉米、糯米、大米酿造，好喝不上头。干一杯酒，乾隆西大街203号，电话1583673599。车贵宽带迎新春，惊喜好礼送不停。2月11日前办理一年车贵宽带，可赠胡桃影视盒或每年加送3个月，还可参加免费抽奖和车贵智能家居立减优惠活动。详询客服71501666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1033，我们的外地 什么样的我你应该知道，当你流泪的时候恨不恨我，爱上了什么样的我你应该想过，当我离去的时候不要难过，为何一

己犯错。 有什么不

沉醉的回忆，与你相偎，我为你痴，为你泪，风雨我都不后悔，我又怎么都无可退。曾经是情，你给了谁？

在市面上很流行那种儿童手表手机哈，但是各位家长朋友们，你们知道这种儿童手表手机的辐射究竟有多大呢？定位功能是否靠谱呢？昨天呢，南京市消费者协会公布了针对20款儿童手表手机的比较实验结果，最终呢，在电磁辐射的实验当中，测试结果都是比较好的。另外，在定位功能方面，500块钱以上的定位精确度会更好一些，200到500元之间的卫星定位精度集中到5到10米之间。所以，看来这个儿童手表手机还是比较靠谱的。 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聪明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小虎都摇不来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聪明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小虎都摇不来。我长得不高也不矮，眼神看起来有点呆，这般俊男美女走过来，我就会浑身不自在。虽然太假装，我不是特别帅，很奇怪，没有人爱。当初是小声和大方的人，是我最有才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小雨都摇不来。只要夜幕一被拉开，音乐的节奏响起来，随便把姿势摆一摆，你就知道我的厉害。虽然大家说我不是特别帅，很奇怪，没有人爱。当初是小声的大方卖点，是我最有才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没有人比我帅。只有我最摇摆，只有我最摇摆，想不想摇不来。 这两年呢，大龄的黄金剩男剩女一直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。最近呢，某婚恋网发布的一个婚恋观的调研就显示说，男女都重视对方的颜值，男性呢最不能忍受的是拜金女，女性最不能忍受的是铁公鸡。男性喜欢本科学历、月入5000、身高159到163的28岁的轻熟女，女性呢喜欢本科学历、月入20000、身高175到180的33岁的优质男。哈，不知道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否也是你的择偶的一个标准呢？ 一个一个向往，一段一段泪光，每一次都以为是永远的寄托。 解脱，我们已经各得其所。所谓承诺都要分了手才承认是枷锁，所谓辜负都是浪漫的蹉跎。所以别问还差什么，我们没结果，都结了果却又怕来收获。那时候年轻的不甘寂寞，总把磨练当成折磨，对的人终于会来到，因为犯的错够多，总要为相爱的人不想活，才跟更爱的人生活。来过走过是亲爱的路人成全我，

就不爱，不要舍不得离开，让这不算早点结束，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。放爱一条生路，不要频频回顾，别再做一位自私的妻子，让我逃不出。放爱一条生路，别再执迷不悟，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，离开，离开，在昨天自负。 您说时间能够推翻爱情，你会发现街上的帅哥很清爽，楼下的小屋的咖啡很好喝，桌上的百合每天都是新的。爱情就像咖啡一样，没有任何调味品就会很苦很苦，没有加到合适的量，依旧还是对不上自己的口味。如果我们拥有的感情就像今天加糖加奶的咖啡一样，那该有多幸福呢？ 我不知是否应该把一切看得开，丢掉往日的冲动，清醒地面对现在。我不知是否不该想得太明白，平静地默默等待，你会让自己回来。我不知是否应该把脚步再放慢，看看周围的人们寻找什么的答案。我不知是否不该活得太明白，等你把一切看见，你会让自己回来。一次次的下一句言，我却装作看不出来，不管是否出于无奈，不要放纵的再不带乖。玩够了没有，我不想再等待。玩够了没有，你是否就才能收回来。玩够了没有，我不想再忍耐。玩够了没有，把脚步再放慢，

稍微，往事如烟去不回，想起过去多少欢乐，如今已岁月如水，多少若尽多少泪，眼前美景去不回，剩下一片努力梦境，梦醒去更悲哀。情的梦，爱情的梦，如今已消失。爱情的花，爱情的花，如今已枯萎。多少热情，多少泪，泪已流干，心已碎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长夜漫漫，往事如烟，如今独自沉醉。 福彩3D 奖金提高了，8月26号起，3D 游戏新玩法全面来袭，返奖比例更高，投注方式更多，奖金更高。福彩3D， 中国数字型彩票游戏的领军者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幸福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都很多感动，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，我爱的外地自己承受，也许啊，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，一切的激动只因对爱太落后，只懂得付出不知什么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的却不愿有我，总是放情少不能拥有，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，曾经爱是那么快乐，结果呢，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，真心剩下千转万转的承诺，你要我用生命去复活，曾经爱是那么难熬，结果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几乎相信你那很好，结果呢，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。痴心的错，一切的决定只有 闪躲，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也不好过，总是偷偷收拾自己要去忽悠我，总是放胆轻奢不理我，什么自由我没有想过，自己来是那么快乐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这样好，真心剩下最终礼物的承诺，你要我用什么去符合，自己来是那么厉害，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几乎相信你了，结果呢还不是要让你一个人独自的承受，心剩下最终礼物的承诺，你要我用什么去符合，自己来是那么厉害，结果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，几乎相信你了，结果还不是要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， 其实爱情就是突如其来的感动，很多时候你以为自己不会爱上某个人，其实却爱得无法抽离，因为相爱这种事情并非因为合适，而是因为内心的悸动，越是相爱就越难在一起，因为你深爱的那一个永远是伤你最深的。 不要再想你，不要再爱你，让时间悄悄地飞逝，抹去我俩的回忆，对于你的名字从今不会再提起，不再让悲伤将我心占据，将它随风去，将它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，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， 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，还会装作一切的 去，将它无痕迹，所有快乐悲伤，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，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， 心中想的念的盼的望的不会再是你，不愿再承受，要把你忘记，不愿再承受，我把你忘记，你会看见的，把你忘记。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那个方法，我不要再想你，不要再爱你，不会再提起，我的生命中不曾有。 胸膛吻着我的侧脸，回头看踏过的雪慢慢融化成草原，而我就像你没有一秒曾后悔，爱那么绵那么绵，管命运设定由谁离别，海岸是月让人总是美得越蜿蜒，我们太倔强，一天都不忍再反对， 深情一直蜿蜒，企图挽回恋恋不灭，把岁月铺成红毯，见证我们的极限，心真一起真是沧海桑田，真爱怎么会浮现？ 深情一人只爱万年，